墙内冷冷活下去，从来没有影子伴随，愁怀未退，从无梦夜里唏嘘，还是唏嘘。墙外永远活在过去，人群像没意识伴随，潮流未退，仍然是绝对，心里怨又再告吹，为何凭心的说真话，活来如今天意吧，与影一同面对，哪管得心里的惊慌，别去哀痛的眼光，无意再绝望，或有一线的曙光埋藏于这地里，不想再忧啊，再泪水。墙外永远活在过去，人群像没意识伴随，潮流未退，仍然是绝对，心里怨又再告吹，为何凭心的说真话，换来如今天意吧，与影一同面哪管得心里的惊慌，别去哀痛的眼光，无意再绝望，或有一线的曙光埋藏于这地里，今天太倦没有眼泪。藏于这地里，不想再忧啊，再泪水。